今晚咧就 Halloween 咧就請到咧阿殷文星同埋黃偉國上嚟嘅。咁今晚我哋即係就係講 Halloween 裏邊嘅吶喊，即係出邊吶喊緊嘅。而家係太子同埋蘭桂坊啊，以及港島區，主要係港島區嘅。OK， 阿賢仔唔該睇下就係呢樣嘢啦。萬聖節嘅吶喊 Halloween 啊，今晚咧就有 Potus。OK， OK， OK， 嗱全部咧。我哋阿健仔做得好好有心機啊！今日猛鬼啦，就出唔知係咪月圓，不過大家心裏邊都諗住係月圓之嘢啦嚇。啲蘭桂坊嗰度啲南瓜咁嘅氣氛啊，咁啊啲人梗係扮鬼扮馬啊嘛。但係今年嘅扮鬼扮馬係有別於舊年同埋以往嘅係嘛？大家咧就係啱啱因為通過呢個蒙面法，林鄭引用呢個緊急法例誒通過其中一部分就係咧叫蒙面法。規定市民限制咗市民戴呢個口罩，差人係有權叫你剝口罩落嚟嘅。OK， 咁啊，所謂口罩咧就係冇講咩噶嘛，大佬可以戴個 Visa 面具，戴乜嘢骨乜嘢都得嘅。OK， 即係塊面咯，所以唔俾得塊面。 咁啊，蘭桂坊啊，最多人戴口罩噶嘛，最多人戴面具啊，喺度玩噶嘛。仲有唔係就係戴啊，你油塊面都係可以。差佬叫你掹落嚟 嘅啊！咁方面就冇得掹嘅，要卸妝啫都係。 哇！殷文星，你即係出入中環咁多年啦，係咪先？你以前都有去蘭桂坊係嘛？ 有啊，成日都去啊。 咁你如果去蘭桂坊，咁喺呢度咧，我想問啦，啱啱值呢嘛？嗰、那個而家個經濟情況咧？就係咁噶啦 ，OK。你認為咧就係要等半年之後先至真正知道係掂唔掂嘅。 冇錯 ，OK。咁咧啊，而家我哋面對嘅咧就係警呢個示威者咧，即係自從今年6月9日開始，六月初開始咧，呢個反送中運動啦，咁直到而家咧嗰個衝突係未停止，直到今晚。 係。 所謂止暴制亂就越止就越亂。OK， 止暴制亂冇辦法平息到落去嘅五大訴求咧，只係德國答應咗，而呢個係最冇代價嘅，就話即係撤回喺9月4日撤回嘅。咁啊，嗰日咧去到9月4日嘅時候咧，已經有1200人被捕，即係鎖翻差館嗰度噶啦。咁之後到而家咧差唔多2個月咧，又拉多1000多人，而家係 around 3000人。前晚喺屯門拉咗76個，我記入埋屋苑冚棒咁樣，同埋咁樣好似做咗俘虜咁樣喎。我即係 POW 咁樣喎。哇！即係好啦。咁你覺得即係你覺得你頭先阿殷文星講咧，就話似乎睇唔到一個方法咧，係解決目前嗰個問題嘅。阿黃偉國，你又點睇咧？ 我想看不到的原因就是第一冇先例可援啦，即係你會見到其實可能警察濫權的情況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嚴重啦。咁當然你話有幾嚴重，咁當然我諗可能你真的要親身試過你先知啦。即係我成日都話，如果你真係俾警察下加跟住無理去截查，跟住你問佢咩事，佢打你或者問你。超過24小時，佢仲唔放你出嚟？48小時都唔放你出嚟。或者唔好講，就係話，如果你係後生仔女，或者你著黑色衫，然之後拉咗去，可能嗰啲你啲仔女啦咁樣。咁然之後，翻到嚟基本上點樣瞓醫院，仲要係重傷嗰只嘅話，咁。即係我已經唔講專登，都唔講話新屋靚啊，或者甚至係即係每日無故自殺嗰一啲咁嗰啲未嗰啲，當然其實我會選擇係不相信嘅，我會選擇。咁但係選擇不相信係唔係代表呢啲事唔存在咧？咁樣咁，我覺得慢慢其實任何事都會有水落石出嘅一日嘅，我相信。咁所以我諗，甚至大家而家見到的情況就係話，警察寧願捉暴徒。都不去，譬如話你平時街有警察啊嘛，即係譬如話會簽保啊嗰樣嘢，而家條街冇警察，咁所以都係造就咗呢個問題，就係其實而家冇警察，好多嘅治安問題啊，可能而家你夜晚你醉駕、你超速駕駛啊，或者旺角運毒啊嗰樣嘢，其實而家基本上都冇人嚟，咁所以即係我反而我會覺得就係話。其實點解市民對警察個觀感會有一個依唔夠半年有一個咁急劇咁差嘅變化咧？我諗翻到一樣嘢咧，就係話究竟你警察有冇真係遵守佢喺誓詞裏邊所講，就係話不偏不倚啊、中立啊，去到 徇私 去到真係服務市民咧，定係變成咗 政治上面的一個工具，作為一種打壓意見啊，打壓市民啊，即係已經唔而家坦白講，你依輪捉嗰一陣已經再唔係所謂示威者，係捉嗰啲係街坊，通常係嗰啲喺街度睇，跟住可能響面前響警察話咗幾句，然之後就突然間撲出嚟拉， 撲出嚟撳低你， 撳低撳低你啦咁樣。你見到阿婆又喐啊，或者見到男警察捉女性啊，最揀啲靚女捉啊，揀啲靚女喎，即係唔會揀啲肥妹啊嘛，講得衰啲就係咁講。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究竟跟住個情況會點，即係已經大家都已經覺得就係話，第一好多嗱有一個講法就話大家已經唔驚啦，唔驚嗰樣嘢唔係代表佢真係唔驚，佢唔驚嘅意思就係話我不繼續你咁落去咧，你會做得更加大膽或者做得更加過分嘅話咧，佢真係會企出嚟去問你，企出嚟去質疑警察佢做嘅嘢，即係甚至唔講就係話點解你又？不被人知道你的身份，你我們 蒙面就犯法啫，但為什麼你蒙曬又沒有號碼，跟住捉人去打人，你又沒有事呢咁樣。咁亦都可以見到就係話警方去到處理即係警察的時候嗰一個同市民示威者嗰個態度嗰個差異，都會俾人會覺得就係話哇你警察係咪因為你覺得你好像受到政權甚至習近平？嘅即係甚至而家我睇埋一啲親政府網站啊，或者面書，甚至會話我翻到大陸見到14亿中國人民支持警察嚴正執法喎咁樣，咁亦都可以做到一種假象，就係話以為我而家任打市民啊，或者甚至係嚴重傷害佢哋咧，係完全冇責任冇問題。咁所以都會令到人會好覺得就係話，如果依種局面咁落去嘅話咧。人哋睇唔係話單純淨係警察針對市民嘅針對示威者，而係你究竟特區政府有冇尊重法治？ 其實咧，特區政府有冇尊重法治，大家有眼睇啦。而最重要嗰個問題咧，而家咧就係警察凌駕咗特區政府啊！你睇唔到林鄭政府、林鄭同埋張建宗等咧係可以喝住啲差人 ，OK？ 咁啊，林鄭早排講話我即係。我是撐警隊整體，不是等於咧係撐個別警務人員，佢係做錯嘢嘅。OK， 此言一出咧，就俾呢個警察援助級協會嘅散仔俱樂部、散仔俱樂部嗰個頭咧，叫做咧林志偉啦，鬧翻轉頭啦。OK， 咁變咗咧就冇網管嘅，啊差人而家好似香港變咗半軍政府狀態。 呢個咧，我覺得就。佢個計咧，差人啊，警方做啲啱啱有啲事，有啲暴徒啊，亂打。我覺得而家咧，用一個角度睇，香港近乎於係內戰咁嘅角度去睇啲嘢，就容易啲明。內戰咧就兩邊都啱，就兩邊都唔啱。我最近睇翻啲網上條片咧，原來葉國謙好似一兩個月前咧喺個受一個網台訪問，我覺得佢好坦白咁承認咧，佢哋行政局係根本。低估曬，嚴重低估香港市民對內地司法嘅恐懼、唔信任。我睇翻即刻睇翻佢訪問之後，第二日嘅報紙都冇引述過佢啲説話。咁你哋有冇聽過類似行政局嘅人公開承認過呢啲錯失咧？ 哦，有啊，喺個電視，因為其實咧要咁講咧，主流傳媒咧根本報唔曬咁多新聞啊！咁咧葉國謙仲有一句勁嘅，佢話咧特區管治。嘅威信係重創啊！根本而家好難 承認。咁你諗睇翻啲片，你之前未撤回之前，或者6、7、6、4、3、4月嘅時候，李家超點講？從來都唔講係鄰近地區司法嘅問題，講得欺面淡寫。成日而家去到呢個問題，大家政府都要承認，根本係香港市民係同恐共同埋唔同內地唔同。而家啲市民就覺得咧，係內地透過已經唔靠內地啦，透過認為內地政府通過香港政府同埋警隊嚟管治香港。香港可能根本唔係呢樣嘢，但係香港阿林鄭啊，其他官員咧根本就唔敢去承認講呢個問題。我自己成日同啲泛民議員傾開偈咧，我就反對獨立調查嘅。咁個原因係咩咧？咁查咩啫？你明知咁樣成個所有事件起因咧，即係市民就唔滿意呢、這個就係、是。係唔妥中共， 不同唔同內地的制度是咁樣發展出嚟噶嘛？咁你查咩啫？查來查去，喂，點解啲市民會反對呢條立法例啊？ 嗯， 我聽過一個人深藍嘅講，喂，你有個逃犯走出嚟香港喎，你俾佢通街走得嘅咩？我係答唔到嘅呢個問題。咁有條法例可以捉翻佢翻去，你冇得升到噶。喂，但係而家咪捉翻嗰個係內地同埋捉翻係個過程，香港冇一個機制去審視內地交嚟嘅政工係咪合法啊嘛？呢個係恐懼內地嘅問題啊嘛。咁成日呢個起因，我唔通查查下喂，成個香港我喺個會議上面説架船，原來全香港人當時都咁，因為恐共嘅啊，咁啊點查啫？ 咁你深藍唔知道啲人係恐共咩？ 咁你 即係自己呃自己咩？嚇！即係黃偉國，我真係唔係好明啲深藍嘅人喎嚇。 只要佢個反對查咯， 嗯， 但你查落去，而家想解決問題咧。因為知道咁多隱原因喺背後，你跟住又查下查又嚟，又揀埋差人，差人你而家警察都唔知道受邊條線去統管。 嗯， 如果呢個條線啊，香港管制得到嘅，香港警察咧唔係咁表現，實有好多嘢咧，我哋去研究。但係如果去到內戰咁嘅情況，咁咪邊有得查啫？點會唔承認係半內戰狀態啫？ 半內戰啫，唔係真正內戰。香港人好斯文噶啦。我講單嘢俾你聽啊，阿黃偉國。咁咧早排有日應該係十月初嘅，啊即係早兩個禮拜啫。OK， 有個星期日咧，啊即係啊其實係清真寺嗰日啊，啊清真寺嗰日咧，嗰日啊就有示威群眾啦嚇，啊示威群眾咧就攻擊小米店。小米賣小米啊，咁咧就倒毀咗一間 ，OK， 我唔欣賞暴力，不過呢個依家係事實嘅陳述，倒毀咗間小米店，成間爛曬啦 ，OK， 咁有幾個咧就即係啲閒人咧入去偷嘢 ，OK， 咁示威者翻轉頭捉到一個，嗰、那個偷咗三架小米手機，咁啊呢個咧就將佢打獲金嘅 ，OK。然後咧， 私了啦， 然後將佢咧係綁住咗喺馬路啲欄杆嗰度，將嗰三部用索帶綁佢欄杆嗰度，然後咧將佢偷嗰三部小米手機擺喺身邊，咁啊示威者就離開啦。OK， 即 係咁冇幾耐啊，即係警察就嚟到，咁啊一睇呢條友咧都唔放好人噶啦，咁啊拉咗佢，咁啊過咗兩日咧，馬上判咗入去監三個月。因為佢係積反嚟嘅 ，OK， 嗱呢樣嘢咧睇到咧，其實示威者仍然覺得佢哋嘅 cause 咧係 sacred， 即係神聖嘅 ，OK， 但係你可以控制到幾多就係另外一件事。咁當然咧，有啲人咧，尤其是藍絲咧，就會講啦話，你有咩權私了？有咩權私了啊？呢個你係執法啊嘛，執法啊嘛。 邊度私了？差一差。 即係啲示威者嚇，啊呢個係值得諗嘅。但係咧，示威者仍然咧，基本上咧。冇搶掠，真係冇搶掠，呢個難得嘅。咁你至於話攻擊商店，當然我唔會認同啦，我唔會鼓勵啦。但係其實全部都係 on the list 嘅，全部係 on the list on the list 嘅即係唔會冇不明不白去打你一間鋪頭。OK， 儘管你未必認同佢哋嗰個張清單嘅名單係咪合理嘅。咁啊，東亞銀行被打錯咗咧，人哋寫 sorry 喺度，擺翻100蚊喺度。咁啊，李國寶見到咧，即係我唔知好好笑，好嬲就好笑啦啊！咁你話比起其他國家同埋地區嘅而家嘅示威咧，香港仍然係好斯文嘅。 嗯， 儘管個對抗係相當全面性嘅，但係仍然係被斯文喺智利嗰度咧係搶超級市場噶。搶超級市場的在法國那裡就是攻擊名店的香港沒有一間名店受到攻擊那你說中環匯豐對面那個是不是地鐵 AA 出口那個叫 AA 出口呢燒那裡但隔離的名店全部沒影響的沒影響的 即最多落閘不做而已不做生意、 不過這樣今晚考驗一人識如果有觀眾現在 在蘭桂坊看看蘭桂坊其實是名店來的 是 一個成條街都係即係香港品牌的名店，就今晚考驗啦！啲示威者同啲差人即係點樣處理啦？咁你哋 今晚咧，我哋就認識譬如商界時 WhatsApp 咧， 係 大家係對呢個現時嘅情況咧係老鼠窩窩龜無從入手。而家你普通好多時啲 WhatsApp 咧傾咧。 都是希望那批譬如啲示威者咧，都係用啊，即係你顧住，如果你個經濟一差，受害嘅咧，首先咧就係基層人士、窮人。但係呢批人呢個信息咧，你阿蕭永昇成日都講噶啦，你出唔到街，冇人會聽，因為而家個失業率明顯，因為之前嘅近乎於零失業率，咁你而家譬如話影個。飲食業差咗啦，咁你吸翻以前咧嗰啲嗰啲好多吉位 fill 翻佢啫嘛，所以未見到個嚴重性嘅。咁你會唔會過得半年之後，真係好多嗰、那個真係內地嘅客好多唔嚟咧？你冇忘記我哋之前咧係真係靠呢個自由行開通咧，所以好多經濟啊零售業復甦噶嘛。但係呢樣嘢過去咗啦，但係因為亦都因為自由行人好多咧，令到香港產生好多問題。同埋咧多咗自由行炒貴咗啲租。益咗代落袋嘅咧，亦都唔係啲普羅市民住嘅地方越嚟越細。最多係洗碗多咗錢啫。咁啊，飯所以產 萬幾蚊啊！ 你而家見到而家咧，你喺個馬路上隨時咁啊，互相去鬧咧，去打嘅時候咧，嗰個你變咗行啲市民咧，係唔敢出街嘅。你去到個地鐵站，點會行一街？你成批咁啊，防暴隊嗰啲武警咧，令到個社會氣氛係好差。咁一定減低消費嘅。減低消費或者會多咗移民啊，慢慢我去台灣都去啦。咁而呢個後遺症咧係好長遠嘅，即係我哋睇經濟咧嗰、那個啲踏實嘅嘢，呢啲所謂軟實力，如果一弱咗一傷咗咧，係好難翻翻嚟嘅。呢個大家知道，尤其啲展覽會嗰啲咧走咗去咧，唔翻一年咧。你就嗰啲客咧聚唔翻翻嚟，啲遊客唔翻嚟去呢個展覽會咧就唔嚟嘅。所以年年譬如有啲旅遊展啊，或者啲手錶展咧，佢年年都 book 翻嗰個時間 ，book 翻個地方。咁啲客年年都記住，哦，六月呢個就旅遊展，哦，七月就手錶展。啲客會記住翻嚟，一停咗一兩年咧，個勢就唔喺呢度嘅。呢、這個先係我哋話，即係睇開商界明白背後嗰個長遠隱憂。 嗱，個隱憂還隱憂啦。咁到底商界裏邊咧？他哋 blame 依個政府多啲啊，還是示威者多啲咧？佢哋點睇咧？ 嗱，冇人識。 殷文星唔係藍絲嚟噶，即係唔絕對唔係藍絲嚟噶，嚇，即係唔好誤會。佢只係如 declarative， 佢係陳述啫，陳述佢所聽到翻嚟嘅嘢啫啊！我哋咧除咗要知道咧示威者同埋黃絲裏邊點樣諗法，我哋要知道咧普通喺中環裏邊佢啲人係點樣諗法嘅啊！難得個機會，繼續。OK， 我好多時咧，好多年前咧，啲人話泛民非泛民黃藍咧，我都唔已經唔認同呢、這個用呢個原則去分割，根本就冇呢啲咁嘅分割，你得香港人同非香港人啫。再講得難聽啲，真係內香港人同內地人嘅鬥。如果大家睇報紙咧，尋日都引述啦，今日都有引述，就是、李小加咧，佢自己都講咧，那個一國兩制係有瑕疵嘅。其實佢講得好隱晦，但係佢講咧，你根本雙方都冇信任。其實大方向同我頭先講嗰啲咧，個問題好多時可能一半喺內地，啲人根本就唔接受內地嗰度。其實用一個例子去比，中行好多時見咗好多夫婦結婚，跟住落咗嚟香港嘛打餐碗嘅。你根本你兩地分隔咗咁多年，你仲要結婚走埋一齊？你用婚姻咁簡單去睇啊，都已經問題多多啦，使乜睇到喺個香港咁複雜咧？即係呢個咧就好多時咧，過嗰二十年咧，那個香港政府唔肯面對呢個問題。如果香港市民咧仲話分喂呢、這個要黃呢、這個藍咧，都仲未睇到嗰個大 big picture。 即係分黃藍啊！但係咧，好多人唔同意你。 我好多人要分黃藍啊！我問你黃定藍，跟住先同我講政見。我話你點會分黃藍啫？我問你真要成黃定藍咩？點分啫？唔係 阿黃偉國點睇啊？喺現實生活可唔可以啊？ 嗱，第一樣嘢， 你有冇藍絲朋友先？我真係想問啊嚇。 有。 OK， 我第一日識你，你都係黃嗰邊噶啦嚇。 因為我姓黃啊，你冇玩。講呢啲真 係。OK， 即係第一樣嘢就係從來識咁多年啦，都五十歲啦，我都即係雖然望到後生。第一樣嘢唔會用政治立場嚟到識朋友嘅。因為我成日覺得有個信念就係話，你識唔同背景或者唔同睇法嘅朋友咧，你先至有一個機會去到認識或者窺探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觀點嚇。咁呢個第一個原則。咁第二個原則就是平時傾嘅嗰樣嘢。咁如果你知道個朋友是相對保守的 不是調教一下講嘢咯，唔講某啲嘢咯，講某啲嘢咯。咁但係嗰位朋友都要尊重我嘅喎，即係話如果你話明明講某啲嘢，你又會刺激到大家話你做乜要撩出嚟講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任何嘅關係都係個互動嘅 mutuality 嘅，即係話一個一個相互，即係等於。我哋講一國兩制或者講到中港關係，即係各樣嘢。咁當然中港關係有人覺得你唔好用呢個字啦。中港關係即係話你講到香港同中國平等，即係政治不正確嘅咁樣。咁我哋講中國與內地關係啦咁樣。咁唔緊要啦，即係術語問題啫。咁有一樣嘢其實都係一個大家都好好諗到一樣嘢，就係話第一，究竟中國或者叫做中共政權啦，即係究竟對於國際一啲條款條約嘅嗰個信守程度有幾多啦咁樣？咁當然你話今次中美貿易中美貿易戰或者中美嘅一個叫做新冷戰啦，叫做即係我諗其中一個特朗普針對中國嘅原因就係話，其實喺咁多年由美國俾中國最惠國待遇到咁多年啦，都差唔多接近二十，即係差唔多十零年啦，究竟中國真係有冇誠意去真係開放市場俾外國啊？定係其實開放咗市場，咁但係其實佢用好多所謂省市或者甚至國家政策去限制佢哋啊？又或者已經唔講就係入到去做生意，基本上你要斟茶遞水啊，一啲叫做不成文規矩啊嗰樣嘢。咁但係到頭來，原來發現到就算我入到去內地做投資，咁原來你攞咗啲技術，話有一樣依樣好笑，即係有啲即係男阿 call 啊，引述一啲男性朋友講就話，即係你去中國做生意，你預咗俾人偷科技㗎啦。咁你以前美國嗰啲科技都係偷德國，或者你話其實日本科技都係偷美國，咁大家都偷嚟偷去啫，你做乜要針對中國咁樣？即係當然，如果你用一啲其實係似是而非，或者甚至係其實。你完全不看到所謂整個全球科技發展是不是真的你偷我偷你的關係，如果你真的相信這件事，那我覺得我只能夠這樣說，就是說人一男路變賊，因為坦白說、就是、任何科技的發展，當然你說二十世紀明言未發展一個所謂知識產權概念，那你有所謂偷這個其實是見到現象嘛，但很簡單，你偷我的東西嘛，我不是在你那裡投資啊，或者我只是在你那裡投資一些低技術或者叫低成本的產品，你不是偷不到我的東西咯。同埋甚至美國其實去到七八十年代開始建立一個概念，就是說我全球都是我的工廠、你偷我的東西嘛，我就搬去第二度咯，或者我將關鍵工作留回自己的國家、或者留回一些其實相對而言有一個較為穩定穩陣的方式保障我的知識產權嘛、所以即係同藍絲溝通有一個很大困難，就是話佢唔能夠理解接收和消化一些相對複雜，唔好叫複雜，相對叫做厚實具體的資訊。個知識專業好簡單，就係、是、話科技嘛，你偷我，我偷你嘛咁樣。咁所以即係有時同人溝通咧，如果你話你識認識嘅朋友，其實佢理解能力係相對低嘅話咧，你溝通唔到咧，有時唔係你嘅錯，有時就係話可能對方佢嘅知識水平啊、理解水平啊，或者甚至其實佢即係能夠用一個咁簡單嘅框架去理解嘅話咧，咁你就真係要調教一下你自己，去到適應佢哋咯。 殷文星點睇咧？嗱，佢頭先講嘅嘢咧就好有趣嘅，佢就話部分藍絲咧就係依個理解能力低或者知識水平低，咁我又覺得唔係喎 ，OK？ 因為咧我識部分藍絲嘅咧，佢哋喺自己嘅行業裏邊、自己嘅專業裏邊都能夠做到獨當一面，相當成功嘅喎。唯獨頭先你講個知識產權呢樣嘢咧，其實美國之所以咁成功咧，或者西方咁成功咧，其中一樣條件咧就係重視知識產權，唔好理歷史上發生咩事，人哋都係有進步嘅。知識產權咧嘅重視啊，令到咧人哋賺到錢，賺到錢之後係再投資，佢能夠發明更多嘅嘢，有更多嘅資源。嗱呢啲咧，其實讀工商管理嗰啲朋友冇理由係唔知道喎，係咪啊？阿殷文星，依個知識產權呢樣嘢，工商管理一定有教知識產權呢樣嘢喎。 知識產權不嬲都保護㗎啦，係內地依幾年先最，而家你喺內地仍然有啲 平價翻翻跌都好多噶，蚊隻。 其實嗰個係好低層次嘅嘢嚟嘅。 其實而家係 iPod 咧，內地有好多咧，有啲平平。 嗰啲更高層次嘅高 級嘅，應該保護嘅。 嗯， 同而家同香港而家情況又冇乜直接關係。 唔係，即係講開啊， 即係藍，你話啦，我唔係好中意，即係藍。 你唔中意分藍啊？藍黃， 但係事實咧就係班人咧。即係佢有一個 concept， 喂，總之政府啊、差人者做乜嘢都係啱。咁有批另一批人咧，政府啊同差人做乜嘢都唔啱。依個呢個社會現象咧，先係好怪。我成日最近我同啲朋友成日討論香港嘅情況咧，我問一問例，大家記唔記得1997年嘅時候炒 Sloppy， 買咗啲麥當勞包，抌咗個包都為咗換 Sloppy， 係啊， 好易噶。咁跟住咧後期咧炒英女王郵票啦， 係 跟住咧又 成版買啊嘛嚇。我以前咧集郵係一兩個郵票擺落去個集郵個本簿嗰度嘅啫嘛。原來當時炒為咗咁型，買一版一版嚟做乜？ 跟住咧就有盲搶鹽啦， 係 記得啦，盲搶鹽。跟住咧就跌咗個有隻狗跌咗落個路軌啦，跟住有個女學生就捧住個大琴啦，捧住個大琴琴坐地鐵啦。即係呢一連串呢啲事件咧。香港政府冇花時間揾啲社會學家或者揾啲心理學研究香港人嘅心態，呢啲喺邊一度嚟？呢啲係啲好社會問題嚟嘅。咁而家呢個會唔會今次香港事件咧，就係呢啲嘅呢啲事件嘅反應咧？即係呢啲香呢而家個社會係唔正常嘅情況咧。香港政府根本冇第一冇領導咧出嚟講幾句説話平衡下壓一下氣氛啦。你甚至宗教領袖啊，或者出名啲嘅心理學家咁，冇人出嚟講幾句嘢分析下嘅喎。而家直情失去咗個領導，冇即刻就冇咗個舵手。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嘅社會事件咧，好多人冇去諗過將呢啲社會事件咧應用翻今次嘅香港現象，有冇出現咗？係咪呢啲根本就係延伸？我舉個例子，我成日有親遊行，我差唔多成日去現場，我去現場先明白。一般啲人咧。嗱，黑警 嗱佢唔係藍色嚟噶，話咗俾你聽啦，唔好誤會啊！ 啲人咧，我 佢如實報導啊 ，declarative。 你睇嘅時候，你講鬧黑警，好似等於咧就口到講恭喜發財咁用啊！即係你變咗個睇到個社會現象係社會現象出咗問題。咁當然一睇啲片有好多你打嗰啲市民啦，咁啊你淨係721、831呢兩件事啊，有排醫啊！淨係你頭先問咗我個起因，第一唔妥政府，你冇諗過市民係恐共，唔接受內地嘅法規過咗佢。第二721同埋831呢兩個事件咧，你點去解決咗佢先？你唔解決，好似嗰個林卓廷咁，呢個係永遠成為警隊嘅污點，十幾二十年都醫唔到。 我睇咧，香港警察係由1974年開始係。乾淨開始乾淨，慢慢乾淨。1974年至到而家40幾年，佢用咗40幾年嘅功力，至到喺721之前嗰晚 ，OK。而家再衰一次，無通又等多40年啦、啊。我哋都見唔到啦，係咪先？ 我都見唔到啦， 係啊，見唔到 啊！我計過見唔到。 你頭先所講嘅咧，就係咧，而家歸根結底講句啫，係冇咗信任。對政府冇咗信任，即係陷入咗叫做咧，我哋叫話塔西陀陷阱啊！你做乜嘢我都覺得你係個動機不良，即係搞衰嘢嘅，全部都係咁噶啦。無論你而家政府裏邊可能有啲嘢想緩和局勢，有一兩個人提出緩和局勢，都俾人懟到暈，你梗係心懷不軌。居心就叵測，去到呢個地步，好多嘢而家話我唔知。有些我相信傳聞是真的，有些謠言是真的，但我相信有些是假的，但無論真假都好，人們傾向相信政府是壞的，差人是壞的，這個 很深入的， 已經很深入了，儘管你不知道看這個節目的朋友裡面有幾代黃絲，可能是很全大部分都是黃絲啦，有些就是藍絲，有些是沒有什麼政治立場的，我要告訴你，其實無論你身邊的圈子是怎樣都好 ，OK， 現實就是有超過 50% 的人比警察是零分，你差人聽到這個節目講，聽到你可能覺得很不幸 ，feel bad， 啱啱我是差人 ，OK， 我冇辦法，我而家辭唔到職㗎嚇 ，OK， 此其一，支持警察的大概是 10% 係冇變到，俾10分警察的，咁呢個懸殊咧。 大家知道民心所向去到哪裡。現在有些人呢，有一個朋友我不知道他真的不明白還是假不明白，他說呢，你即係打盲個打盲嗰個獸醫助理咧，喺尖沙咀警署門口咧打盲過去咧，仲有加埋嗰個印尼女新聞從業員喺灣仔俾人打盲咧。佢話：你哋點解冇片睇啊？話要好確實證據先可以證明差人係打到佢個。我話差唔多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㗎啦。 係啊， 啊佢讀佢係讀過好多書嘅人嘅，讀過好多書嘅。我話。我你要找片麻煩你自己找吧，我看警方其實都是承認的，不過他真的要一個程序證明自己真的衰了，他知道自己做的了，這樣這兩宗其實是沒有任何疑問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的了。那藍絲呢，不要扮懵啊，不要做裝睡者啊，這樣即是你不是懵得那麼緊要，你的專業能力那麼高呢，你一定可以變到， 即係唔好講話有人噴完藍水，藍加藍變黃啦。 即係呢而家最主要啊，而家唔係一個 100% 嘅 hard evidence， 係一個信任嘅問題。而家好多嘢，你點做都冇用啊！個差人話唔打你，你信唔信啊？你信唔信先 ？OK？啊、你可能他真的不想打你的，他真的不想打你，但現在根本就沒有人信你，即拍出來的鏡頭即太殘忍了，做出來這些 我已經不敢看電視了，知不知 道、啊、即我不過這樣、有部分人真的扮盲的、我真的扮盲的、如果殷文昇，如果那些人呢為了找兩餐的呢，沒所謂啊，我覺得他仲係理性啊，即係我好寬容啊，大佬，你真係揾兩餐噏啲咁嘢要宣示立場，唔信啊，全部你啲即係黑技啊，啲黃媒黑技搞出嚟。 我哋都係啲。 如果佢真係信就慘啦！如果真係信嗰啲真係嗰啲真係 夠客觀事實去做判斷嘅，而家香港好多嘢。都仲好夠，客觀嘢夠事實，佢肯咁判斷。頭先你講嗰兩個例子，你話唔冇乜疑問，你係唔係差人開槍？係差人開槍，差人認有咩大問題啫？事實就事實啦。 嗱， 問題事實開定唔開，同埋咧嗰個被中槍嗰個人嗰個責任幾多？呢啲慢慢就有排，呢啲就係分析啦。但係邊個開槍嗰個事實好清晰嘅，攤出出嚟。問人背後啱定唔啱，被害被受傷者嗰個有幾多責任？我呢啲有排考，呢啲有排考啦。 嗱，阿殷文昇咧，我知咧你生活入同埋飲食都好平衡，你嘅交友圈子都係好平衡嘅，你即係識到各類朋友啦，所以我先揾你上嚟啊，係咪先？但係咧，你要假設咧，有時咧有啲人佢個生活圈子咧係偏埋一邊嘅， 係 OK。咁由於佢偏埋一邊咧，就佢都信佢啲朋友所講噶嘛，我哋成日話細佬哥年青人先受 peer 影響，其實成年人都受 peer 影響噶，物以類聚啊，啊成班佢成班啲人都係咁，佢信曬啲朋友喺 WhatsApp 裏邊傳過嚟咧，係 one side story， 佢就信噶啦，不知不覺信啊，無論佢係幾咁專業嘅人士啊。呢、這個好不幸啊！呢啲 我睇，我花好多時間睇嘅文章啊，各陣營都睇，就啲片啊都要睇好多條片咧，先判斷到、判斷一個事實。最近我睇嗰條片，咪有個司機突然間有個的士突然間攞右軚撞咗個女人嘅， 喺示威群眾裏邊啊！ 等等，我又見到條片咧，又同一架的士，原來之前咧。又在左邊門咧，成有幾個示威者上一個的士度喎，咁啊的士先開喎，咁你條片係咪同一架車同一個咧？呢啲應該有判斷啦。咁呢啲我咪成日睇唔同個片咯、一定要一定個事實要齊備，我就好少難討論咧對，即係邊個啱邊個唔啱嘅，你擋事實，所以我好少難做嘅。你講好事實，事實都未清晰，點去辯論啫？你第日有機會一定打上法庭㗎啦，你個法庭都變壞質嘅。我冇辦法啦，最大都係法庭，香港暫時最大都係法庭，仲大嗰啲又唔敢出嚟，搞冠軍啦。 喂，不過咁喎，講開法庭咧，嗱，陣間講多一樣嘢先。有個毀爛國旗嘅年青人咧，法官就判咗佢咧，即係社會服務令，判咗社會服務令啊。咁 這個大陸的黨媒就開聲了，說沒理由判那麼少啊之類的，這個是很重要的國家的尊嚴的問題。喂，你這樣做呢，你變成香港呢是有兩個管治，兩個人的管 治，這個是不好的，這個一定不 想，兩個權力中心在這裡， 應該成日不應該出聲的。 大陸呢它現在就是這樣，至於為什麼是這樣呢，我哋唞陣翻嚟再傾好唔好啊？嗱，留言 ，OK， 有啲咩問題問啊？殷文星問啊，阿黃偉國。 Very good.